城市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这里是 Club Life， 我是杨丽，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一般自称巴掌脸的女生应该都很会化妆吧，不懂化妆的女生应该很少，但是有很多人表示不懂女生为什么化妆。我只想告诉你，因为女生化妆前后区别真的很大，但不管怎样，我相信女生化妆前后区别再大，还是有人会爱你素颜的样子。只有爸爸和女儿才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情人吧。他喜欢你素颜不化妆，喜欢你长发扎马尾，他教育你不要乱花钱，然后递上银行卡。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却又比谁都爱你。他在电话里听到你哭泣的时候会沉默，然后说回来吧，我养你。我相信每一个女生身边最最深爱她的人叫做爸爸。这里是 Club Life， 我是杨丽，我们继续来听歌。 动起来，我拥有精彩味道。动起来，

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最近一架从香港起飞的货机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机场遭遇了坠毁，属于土耳其航空，机型呢为波音747。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方面表示，坠机已经导致了至少16人死亡，包括一名飞行人员和15名在坠毁地点附近的居民。临近年底了，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很多网友表示，现在回家坐飞机都好有危险。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在中国坐飞机呢还是非常安全的，只不过要看好自己的行李和随身的物品。年底了，一定要注意安全。这里是 Club Life， 我是杨丽，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我的 城市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都知道黄晓明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模范老公，虽然比 Baby 大了12岁，但是却把他宠成了公主。 曾经买下了一条街的冰淇淋送给了 baby， 甚至在 baby 生日的时候送上了豪车，甚至是一卡车一卡车的面膜。现在看来 baby 才是人生赢家，加了一位高富帅又暖男的老公，事业更是一路向上。很多网友表示，我也要嫁一个大我的男人，也要把我当女儿一样宠着，虽然很不现实，但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吧。 签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钟真的敲打，没有带花香，没有舞会装，他的名叫辛德勒拉。不爱说话，不懂装傻，任别人叫他丑小鸭，春去秋来没变化，他心中只有一套旧想法。辛德勒拉的眼家，他的名叫辛德勒拉。王子白马，现实身后，梦里梦外不属于他。这般年华无情啊，他期待奇迹般的盼。 强势的明星私话，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这里是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最近在网上看到说韩剧不利于家庭的团结，因为韩剧里面的男女主角颜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吻戏非常的多，让很多少女少妇甚至是中年妇女都会感觉少女心爆棚。其实可以说说你心目当中的吻戏界的扛把子。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如果说到吻戏的扛把子，应该是赵丽颖和陈伟霆了，因为在他们两个的每一部剧当中呢，两人都有深深的吻戏，让很多人看得口水直流。另外也有一部分网友说，吻戏界的扛把子应该是钟汉良吧，因为那么多电视剧里每一个里面他都会跟女主角有吻戏，真的叫人非常的羡慕哦。 这里有最新的资讯， 最强势的明星私话， 还有你最想听的娱乐圈， 娱乐没有圈。 好的，我们再来看娱乐没有圈。东方卫视携手欢乐传媒打造的喜剧竞赛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呢，最近迎来了首轮的淘汰赛。大碗娱乐张小斐、喜联娱乐张子栋、辽宁民间艺术团文松、开心麻花的程远以及德云社郭麒麟五组喜剧人全力备战，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但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张小斐怀才不遇，遭到了淘汰。很多网友表示非常的遗憾，综艺节目竞技张小斐被淘汰太可惜了，而且文松凭什么拿第一？张小斐作品还不错，而结果却让人感到意外，张小斐被淘汰确实比较可惜。而可以想想这几年在荧屏上江小斐这样的高颜值的喜剧女艺人真的是太少了，我个人相信她一定会有不错的前程。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炮轰到说，真的是搞笑，这几组喜剧人当中只有张小斐最适合淘汰，因为他演的小品呢视觉都疲劳了，而且也很尴尬，笑点也很固定。文松就应该拿第一，因为他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喜剧的魅力。娱乐圈爆红的女星杨幂和自己的老公刘恺威被传感情生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酸民太多了。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太多的网友羡慕嫉妒恨吧。甚至最近有网友质疑结婚三周年纪念日为什么没有出来公开庆祝一下呢？于是杨幂回应道，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样超霸气的回应直接打到了酸民。近日上午，杨幂回应和刘恺威为什么没有微博互动，因为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让很多人觉得她是一个很拼的艺人。而在近日晚上杨幂的新剧即将上映之时，现场直播时杨幂用手打掉一个粉丝的直播手机，让部分网友再一次对她产生了不好的印象，瞬间觉得这些行为是在给自己招黑。不少人表示可能杨幂的性格吧，在娱乐圈里容易被人黑，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明星也是正常人，还是给他们一些空间吧。 OK， 这里是娱乐没有圈，我是杨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我要爱直直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的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只给你放下，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存在只为了你的爱，你一直都活在我心里。

人生应该怎样度过？ 活在屏幕里， 活在计划里。 废物，这都做不好，要你干什么？ 放弃欢乐，放弃团聚，奔向终点。不对，人生不该如此。不在乎是否闯过终点，把对手当作队友，见面，拥抱，欢聚，一起寻找没有看过的世界，烦恼着， 我真的也害怕， 放肆着， 凭什么叫干 不在乎什么样的难题，而在乎和谁在一起。都说人生各自精彩，但我选择你，就要在一起，在一起。Club Life。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 Club Life， 我是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最近网上热传78岁老头花了3200元买了一个22岁的老婆，共同生活4个月之后，老汉竟要价8000元，老汉要价8000元托人将老婆转走转卖出去，理由是老婆不会挣钱并且身上有病。哇，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瞬间的惊讶了，到底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呢？一把年纪找了小老婆还不知足，3200块钱买一个老婆，还有8000块钱转让出去，真的把老婆当成商品了吗？你要知道中国有多少单身狗都没有对象呢。 Waiting for you, call, waiting for you.

全球音乐红歌榜 Top 1的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的 Perfect Illusion。Lady Gaga 宣布了这首新单曲之后呢，已经迅速打破了推特全球趋势最快登顶记录。歌曲在发布之后呢，空降法国、西班牙两个国家的歌曲单曲排名第一。Gaga 说，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一直有一位女孩伴随其左右，和她一样的年纪，30岁，单身，而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一起来看她的演唱会，衣着朴素，深色头发，拥有一个平凡美好的人生。而后她意识到，那个女孩就是自己，是没有成为歌手的他，还有他可能拥有的人生，而这个故事就是 Perfect Illusion 的创作原型。同样的， Gaga 在自己的新歌当中发布的图片上附上了新的文字，写道 I don't need air to see。 据了解，这首单曲呢是 Gaga 和 Mark Rosen 以及 Justin Bieber 的制作人一同完成的，网友都表示非常期待。当然了，这首歌曲发出之后确实没有让人失望，相信 Gaga 的每一首歌曲都会像这一首歌曲一样变成新的神曲。OK， 这里是全球音乐红歌榜，我是杨丽，一起来听到今天的 Top 1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的 Perfect Illusion。 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城市叫醒您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的思维也越来越发达。在山东一个村落里，结婚的新风俗又要推崇开了，不要彩礼，一桌只有一道菜。所谓一顿饭一碗菜，就是只有新娘的娘家人能够享受一桌十个菜的待遇，这十个菜加起来也不能超过200元。新郎家的亲朋好友只吃一顿午饭，每桌也只有一碗菜。据介绍呢，目前这个村落有80%的村民都签订了移风易俗承诺书，就是让这种新的风俗传承下去，从新开始，新事新办。你觉得这种风俗适合现代人吗？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 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如果你是关注娱乐圈发展动向的人，应该会发现娱乐圈的常青树呢新增加了一位，就是蔡依林。因为我记得从我上初中的时候到现在，蔡依林一直在不停地发自己的新歌，虽然到后来呢频率会变得比较弱，但是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有代表性。今天推荐蔡依林的一首歌曲《大艺术家》。在蔡依林休息了两年时间呢，她与很多的艺术家们进行了充电和学习，而这首歌曲呢在 rap 的环节呢比以前的难度更高，搭配上歌词的意境，情绪上也有很多的转折，让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的爽。来自于九零大艺术家。 是你的眼神 baby 看似更过眼，他换不存上我花的短暂烂前言，他爱你死和爱你放更远，看你我感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坏的坏的、never slow， 他只想搜集更多吧。你专心创作爱无价 Wake up， 我在投资上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着每次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拆外伤。 Go gay go gay，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单身，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在噪音上嘴，人生会放下不甘简单不想泛滥，他要你让让就让让耶、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爱就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彼此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你专心创作爱无价 Wake up， 我在投资上架，你确实没有那么爱他，爱着每次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单身。 城市叫醒你的耳朵，每周一至周五晚间 Club Life 主播杨丽用音乐轰炸你的耳朵。 If you see the wonder